喂，大家好，这个是新节目啊，叫做次文化嘛。 次文化， 次文化，咁次清个次， 次清个次 就民生个民， 系啦， 次文化个化。 咁我介绍下先啦，嗱，我是 Albert 啦，咁阿 Dino， 你好， 阿范，系。咁啊，阿 Dino 佢咧就系一个纹身师，香港咧就即系我识嘅第一个纹身师，其实就系、 是啊，真系 真系真系，因为即系我哋嘅朋友之中， 处男啊，处男啊， 出嚟， 我哋嘅朋友之中咧，你话纹身师就是、真系比较少有识 特种行业， 比较少入呢一行咯，我啲朋友真系。系咯， 纹身人都少啦。 不过即系我有饭食嘅， 三文之中，我哋两个都系完全冇纹身。 系啦，我白白净净啦，你 我系全身都冇纹身嘅。 系啦，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喂，纹身师喺香港搵唔搵到食嘅？你我市侩啲，我市侩啲，即系问呢样先。 就行行都搵到食嘅，你想要讲嘅话，但系咧喺香港。要揾食嘅话就要注意一点啦，就例如你闻紧嘅系咪一啲韩风嘅嘢啊，又或者系 赶潮流嘅嘢啊，赶潮流就好就好好揾食啲嘅， 系啦，又或者你系咪一个女性啊，咁样都会有帮助嘅。 咁我冇咁市侩，我想问咧，纹身师咧系咪沟好多女嘅？ 唔系， 哎呀，哇，好中意啊，沉默啊， 唔系嘅， 谂咗好耐啦， 系嘅， 系，咦，系， 唔能够咁样讲， 唔能够对住佢女朋友啊，我女朋友会睇嘅，咁样讲，唔会咁样嘅。 我中意呢种真实嘅答案啊， 系啦，谂咗好耐先讲真。 之后呢个节目咧会不断探讨啊， 即系婚姻系好重要， 每个纹身都话同婚前女友有关噶嘛，嗰啲人成日都话， 咁我见佢好多都唔系啲文字。 我哋唔知之后就会应该会不断去讲每一个纹身。 咁样解 系啦，每一个纹身都有一个故事去讲落去嘅。 咁我想问下你，当初点入行？点解中意纹身先？ 其实咧，最初有呢个念头咧，读中学嘅时候已经有噶啦。 啊，咁早熟啊？ 系啦，因为其实你话唔市侩，但系都市侩，因为我涉猎一啲关于设计嘅嘢啦。其实设计都死得好快。而且是冇钱收的。 是。 因为一路大啦，咁我小个我鍾意画公仔啦。一路大就哎想读设计啦。咁啊有设计啊，做咗设计有钱收好啦。但係原来经过一啲 agent 啊，或者当你 freelance 唔系 业界总之是黑暗同埋业界。 係啦係啦。 先至搵到工啦。 总之系咁啦。咁点样可以实的的现兜兜画完公仔收钱呢？年少嘅我就得出一个答案。 就是漫画家啦， 系啦，就是漫画家啦，喺人体上嘅漫画家纹身师， 因为漫画家都好凄凉， 都好凄凉，都好凄凉。 所以点解我会咁问咧？唔系话市唔市侩，其实系因为做得艺术咧，喺香港艺术家嗱，纹身师系艺术家啦，我哋拍嘢亦都艺术，即系唔好叫艺术家啦，我叫做搞艺术嘅人啦，咁样。咁其 实 系你系 sell 桥俾老细嘅咁样 ，OK？ 佢 sales， 都系啲。比较难找到 job 或者比较难找到钱的职业嚟，我觉得 应该由纹身冇得大量噶嘛，你冇话设计一个纹身之后咧，我十万个 cop 出去俾人， 嗱呢样就要讲啲难系高深嘅嘢，你呢个人个 value 摆喺边啊？如果对于我自己嚟讲，系一个真系欣赏我嘅设计嘅人上面可以做到一个艺术作品嘅话咧，系你俾几多钱我个都得唔到嘅满足感嚟嘅，系啦。咁所以我就由呢样嘢出发。 但你唔喺香港学噶嘛？ 哦，唔喺香港学。 系啦，咁因为我点解会咁concern 你入行嗰样嘢？系你唔知点解，咁早嗱，你话中学啦，已经谂呢样嘢啦，唔知点解咁早就已经有呢样。 点解嘥时间？ 系啦，已经入谂呢样嘢嘅时候咧，咁你系去到都几后期，你先至会去。外国嗰度学噶嘛，系咪？中间呢段挣扎期，系咪叫挣扎期啊？究竟点样 摸索？ 年青无知期啦，不如话系，系啦，即系我其实就谂自己识谂啲啊，踏实啲咧，细细个好人哋度纹公仔咧， 系 咁而家就唔使咁样啦。 你系咪会有好多幻想细个时候？ 何解咧？ 净系纹女仔身体咁样啊？ 反而又冇喎， 冇嘅， 都系想型。嗰阵时系咪细个？其实我自己，如果你问我，即系我。到而家我都唔會覺得我自己紋身係因為好難去揀咗一個我自己鍾意一生嘅 一個生嘅圖案，係啦。 咁要型即係好多嘢 同埋 都型到， 系啊，都型。同埋大个嗰阵时候，以前中意 Eva， 而家中意 Iron Man 又好、，Spider-Man 又好。 我觉得系个角唔同咯， 系咯， 即系我中意到我要纹呢个图案喺身度。 所以好多就系纹女朋友名啦，一段感情。 会过去噶嗱，会过去噶。 呢、這个又好危险、啊， 绝对唔推荐大家问女朋友名。 嗱，系啦，呢、這个真系好危险、啊，呢、這个 都冚唔少。 系咯，又 要做唔少嘅。 其实咧，你眼光啊，对唔住啊，某啲客人嘅，你眼光好啲嘅话，你都知道。你闻完呢个要谂定点样冚噶啦，其实都准噶啦，而家个眼光， 因为有啲系墓碑咁样咧，写年份噶嘛，由呢一日到嗰一日， 唔系阿妈名嚟嘅，都要谂定点样冚噶啦，将来几个月嘅日子， 唔系阿妈名都有个危险， 阿妈名系稳阵嘅， 危险啲就系、是、喂。到到有一日原來唔係親生嘅咁，我又要問嗰一個親生嘅咯，可能。 哦，咁養母都大嘅， 大家揾女朋友咧， 變咗兩個， 揾同 Auntie 一樣名咁咪得咯。 哇！ 咁就媽媽同女朋友同一個字，因為一棍又打曬兩。 咁我寧願好似嗰啲漫畫嗰啲殺人狂咁樣咧，每殺一個人紋一個一個交叉位。 其實係㗎，係監獄系嘅紋身咧，即係你大家如果見到呢度有蜘蛛網，好 old school 啊！我講緊蜘蛛網，一隻蜘蛛就係殺一個人啊嘛，喺監獄入邊。 即系墨西哥街头，你唔知底特律街头咧，佢哋每晒嘅人就纹一滴眼泪、啊，或者佢死咗一个兄弟， 即 系呢啲都系 高达咁雄勇嗰个盾 纹身嘅文化 系 啦，咁要等阿 Dino 大师去讲啦。 系啦， 系我谂今集都系讲翻啲基本啊， 系咯，讲翻基本入行嘅 先开始。咁细个就唔敢理啦，咁跟住就廿岁左右啦， 嗯， 因为我哋香港嘅 Gabby。闻完呢个碧咸之后一炮而红啊，咁我细个都得唔到任何资讯嘅，咁买嗰啲咧就买到啲核突嗰啲日本杂志嘅啫。嗱，嗰啲咧日本就好奇怪嘅 ，A V 嗰啲 系 M 同日本嘅纹身同 M K 系不能够分开嘅。 嗯， 呢个 M K 文化其实系嚟日本噶嘛，你而家见到啲日本人都系保存得个 M K 文化保存得好好，呢样好奇怪。 涉谷 系啦， 涉谷系 系啦，咁样。都系得啲好差嘅雜誌咁樣啦，咁我就得知咦有 Gabby 呢個人喎，咁就膽粗粗啦，咁俾個 tips 大家，咁其實大家要開始嘅話，如果係男仔嘅話最緊要面皮厚，其實因為 溝女嗰陣時嘛，係嘛？ 咩都 紋身更加要面皮厚，因為好驚噶嘛，細個。 師傅，你收我啦！ 真係噶，因為我細個摸上去啊，當年阿 Gabby 間鋪 係拜師，我以為佢紋身都要面皮厚，因為 當然啦，當然 薄皮又痛啦，我以為薄皮又痛啦， 係啦， 呢啲咁嘅難 get 就係 雙全雙重意義啊！即係因為佢以前間鋪喺尖沙咀嘅，我行上去直情好似行上魔都咁啊！即係 Lord of the Rings 嗰啲咧。佢嗰间嗰阵时，即系 龙龙乜嘢噶？ 哦， 系，唔系 freedom 噶啦，已经系。 不如讲解一下 Gabby 先啦，因为我哋啲观众都未必知道从来咁多嘢嘅，其实。 其实点解爆热咁？香港嘅球迷就好多啦。咁、有人得知碧咸嚟香港整咗个纹身喎。咁到底系边个纹身师获得如此嘅殊荣咧？咁就 系 我哋而家飞腾纹身嘅老板而今不断搞纹身展嘅 host 阿 Gabby 就系做呢样嘢噶啦。咁个当年啦间铺就喺尖沙咀啦，摸上去已经好惊啦，都系讲嗰句啦。咁咁就系咯，入到去又有见到好多纹身图啊，好惊咁，同埋。以前咧都會食煙嘅喺入邊，咁啊就有少少烏煙瘴氣啊咁樣啦，咁啊哇，我去咗個咩嘅地方咁樣，咁但係又約到佢出嚟喎，即係佢都係 down to earth 嘅人，我講我自己第一身嘅印象啦，咁樣即係約我想見 Gabby 咁樣，跟住佢話你咩揾佢，我想拜師咁樣，咁樣佢係咯，佢都抽時間又見我呢個咩都唔識，又個身度又冇紋身嘅流浪嘅， 真 係 幾難得喎！因為好你好似賭神咁樣，阿周星馳 show 一下 Gabby 嘅相出嚟， 係啦 ，show 一 show， 嗱依個係依個， 係睇翻可以睇翻碧咸個紋身。 诶，碧咸就系呢个啦，好出名啦。 系啦，就系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富贵由天就系呢个纹身嘅由来。其实影响系好大嘅，因为而家多咗好多中意足球嘅朋友嚟纹身， 都好多。 因为容易咗入屋啊，可能你同阿妈讲咧，碧咸搵好多钱嘅足球员妈妈，都系纹身嘅，咁都系纹中文字啫。妈妈咁会唔会可以通融一下？ 俾我入行啊，咁样 系啦，咁样啦。 咁我当年都唔系两梳一招上去嘅。咁我 你带啲咩？准备 咗我中意画黑暗嘢啦。 嗯。 咁我其中一个风格系黑暗嘅。咁我画咗其中一个 啲草图， 几张图俾佢睇啦。咁、嗯、样跟住就 佢有咩评价咧？ 讲埋先，跟住仲有一个，因为当年嘅设计功课、 嗯、 我玩咗一个字体嘅功课啦， 系， 跟住佢睇完，好紧张啊，睇，画画同创意都有嘅，跟住，睇、嚟有啲机会咁样啦，跟住佢就话，但系咧，佢就话佢当年啲人都走得好快， 嗯， 咁就你问清咗屋企人先，因为唔好教到你半桶水咧。就走咗去， 即系冇恒心嘅嘅。 系啦，系啦，系、嗯、啦，唔系，同埋我觉得系少咗屋企人呢个藉口，即系你 confirm 咗，你问咗屋企人咧，因为真系唔中意或者太辛苦，因为纹身系一啲都唔易学噶，即系系啦，同埋都系嗰句啦，面皮厚啦，大家咁咁 OK 之后就翻咗去问屋企人啊，问爸爸啦咁样啦，爸爸就。自愿性咧，屋企嘅权力咧都交俾我俾妈妈，我唔知道你问阿妈嗰啲嚟嘅，咁样咁我知道去到阿妈咧就一定唔得，因为人哋判断一样嘢咧就总系由你嘅过去嘅经历啊， 即系咁讲系嗰阵时你身上一个纹身都未有 嘅， 你都未纹过 上去， 你就想去学纹身啦，已经 系啦， 好大胆， 即系 Gatsby 都冇话你一个纹身都冇，你又想学做纹身师啊？ 佢有问我有冇，我冇，好老实嘅。佢亦都冇，系咯，冇喺呢方面，真系几好。咁、样啦，咁当然就泡汤啦。咁过几日就有电话，因为我屋企人就系、是另外一个屋企阿姨啦，就比较着紧。咁、样就你喺人个身度画公仔，我系唔会容许嘅。 哦， 系啦，简单几句，大个咁我心啦，死啦。 这个 梦想看来暂时不能够实现。咁再讲就是。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用什么的思维去想这件事，即是不是我纹身很坏，那你是纹那个是更加坏呢，这样即是你走私贩毒，那 总之是觉得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总之是命 运。因为固有的，即是我们的老手鬼都是，即是纹身主要都是由黑社会啊， 以前的奸犯、啊、 以前啊， 即是明朝的时候囚犯纹过。 那些都不啦，那些都不是纹身，在他们的眼中。总之在陈浩南身上那些就是纹身，你纹身就是坏人，你好人好者，你去泳池都不得的时候，你怎么要纹身？你仲要帮人，咁即系你要有黑社会，你系咪有黑社会？ 同埋永远都做唔到公务员咁滞， 系咪已经学埋咗？睇边度咯，扯开话题少少啦。其实澳洲同德国嗰啲公务员系 可以嘅， 啲警察系差唔多系 full 噶啦，即系你颈啊各样嘢，我觉得好好咯。即系我踏足外国嘅时候，好感动，就系、是、收银员都系 full sleeve 嘅。咁就系、是。已经是普遍到这个程度，咁就好，因为已经不是一回事，真的好感动啊！题外话啦，呢啲 又过咗即系二十一世纪开始，文化或者资讯大咗之后先系咁啫。 咁直到去廿五岁嗰年咧，咁咧我就决定咗，要离开香港先学到啦，因为香港就太多 屋企， 太多阻滞，太多电话打嚟啦， 系 啦，咁就系咯，咁就用咗我的积蓄咁啊，即刻报啦。咁我个思维系咧，就小朋友都未认识呢样嘢嘅思维、都小朋友啊，夹硬教坏小朋友啦。咁去澳洲，因为移步啊，移系最容易去嘅地方嚟嘅。 嗯， 系啦，咁样同埋你心里边都系觉得去呢样嘢，去呢个地方系啱嘅，咁就去咗澳洲。咁同时过咗去嘅时候，咁就系继续厚面皮啦，就 系周围揾师傅 敲门啦，系、 嗯、 啦，咁样咯。 我即系呢段经过里边，你冇再去揾翻阿 Gabby 师傅，同佢讲翻点样，因为佢已经知道有一个 系有一个失败嘅， 有一个半途而废，原来都系。 都好多好，今次呢 嗰時佢係咪已經幫碧咸問咗㗎？ 問完㗎， 哦，所以有好多， 所以 又喺啲慕名而嚟， 碧咸仔， 慕名而嚟， 燈蛾撲火，係又是你， 燈蛾浪子， 係啦，咁但係你嗰時冇諗過，啊、所以 但係我唔係諗呢件事嘅、啊，我係諗紋身嗰樣嘢嘅。 你就反而 我係 冇話，我 係 我哋冇師徒緣分，但你幫我問一個啦，希望你咁樣。 即係我做客啦。 係紋身，我喺腦裏面紋身個資料夾裏面啊，係冇名噶嘛。係。咁突然間傳媒報咗，咦？ 哦。 紋身師 Gabby 咁樣就，誒、哦、揾、欸、到咯，就揾到有個人名，就係、是、咁簡單嘅當年。 明白，是 啊、 明白， 係啊。咁就跟住殺咗個澳洲啦，咁就進行咗呢、這個第一年係學唔到嘅。 嗯。 少少爆劇透先。 但點解咁奇怪？你會即係？中意你就是、其實係咪你就係中意紋，你唔中意俾人紋呢？因為你一直都仲未有你第一個紋身出現喎。 其實係難嘅，我都好明白你哋個感受，係第一個紋身嘅決定係好難。 係 係啦，咁呢個我第一個紋身可以留翻喺似温情篇，諗係有温情涉涉獵喺嗰度。 O K， 係啊係啊係啊，我第一個都係難。 哦，即係你唔係有一個想法，就係我希望我嘅第一個紋身係由我自己紋。冇人可以假手。 其實可以嘅， 其實我啲部位，其實可以嗰陣時，我問你嗰陣時有冇咁嘅想法啫？冇咁型， 冇 咁型， 技術咁差，仲要紋喺自己嘅身度，實在 強子紋身， 實在係啦，實在太強子啦，好難揀嚟嘅。咁樣係啊，咁樣就 剪第一個頭髮，一定係我要自己剪嘅， 係一定 自己 一定係我自己剃嘅， 即係退而求其次咯，好冇個圖係我設計嘅。咁其實好多都係啲圖係我設計。 哦，係，你係想問一個好嘅紋身師，或者 技 術呢件事？ 係啦，咁就講翻兩樣嘢，就係你要原創性，你個構圖能力啦，同埋你個紋身技術。基本上你講紋身師係呢兩樣嘢，係啦，係咯。咁其实都三样嘢嘅，同埋你个人好唔好相处，所以成功嘅纹身师其实你三样嘢里面有两样就 即系个发型师其实 系 啦，发型嘅过程中点样 要好 talk 系啊， 同埋去摸索你中意乜嘢 talk 得嘅，你要相处得舒服咯，因为有啲客可能唔想你讲太多嘢， 其实系噶， 系啦， 你要识睇眉头眼额嘅，其实都 同埋最紧要你兼顾咗你个纹身先，因为其实好多问题我唔系话，因为可能同。多啲紋身師澄清咧，就係可能你問問題，咦哇咁酷，唔理嗰陣，我理緊呢條線呢度呢條心呢條錢，你再問我問題咧，我真係零點一嘅資源都唔可以分配出嚟。 因為責任唔同啊，你一個髮型師其實你個頭點樣，佢都會生翻，你都仲可以有第二次機會。但係紋身就真係一世。如果我喺度分心同你 喺度搜索， 哎呀，唔好意思。 同埋呢樣嘢都係亞洲人少少嘅搜索。欧洲嘅话咧，系即系当你医，即系我感觉啊，当你医生咁，即系唔会特别同你讲嘢啦。系 我被麻醉， 神圣嘅工作就系俾你，系啦，你做啦， 俾只手你噶啦，咁 系啦， 所以你同我专心啲， 系啊，系基本上系喺呢个感觉，当你医生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 其实都系外科医生嘅，系。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华人嘅文化啦，其实唔系中国人啦，华人嘅文化就 特别 唔知点解，系啊，特别唔知点解咧，系一定你做发型师又好，化妆师又好咧，你化紧嗰阵时候你系要同佢 social 嘅，如果唔系咧系佢觉得系 串， 佢觉得系唔系一个 full 嘅 service， 系啦，唔系一个 full 嘅 package 嚟噶， 啊，华人礼仪之邦啊， 喺边啊， 人前人后啊， 系啦， 最紧要咧就系恭敬啊，哇，好虚伪。是啊，系好，喂，咁我哋继续咯。 好， 咁你入行去到 咁杀到去澳洲啦。咁初头 成年都冇啦，去咩机遇下边真系揾到师傅咧？ 初头有啲绝望、就是，就系好多地方都弹，同埋呃你，系啦。咁就算有厚面皮之术咧， 呃你身体， 佢有更厚面皮之术。即系我试过一个地方就系、是、佢新铺开啦，咁、我又带晒啲画作去啦，好热诚咁样，跟住佢话好啦，开铺俾个位你啦，咁样哇好开心啦， 试工试工 掂啊咁样啦，咁你再过几日依间铺好似起得七七八八咯、跟住打电话俾佢啦，跟住最老土嗰只、哎呀入隧道啊，sorry I'm going to tunnel 啊，我拖断 收唔到啊，收唔到啊， 跟住就冇啦。 系啦， 个帽系咩？成间铺冇咗。 唔系，间铺依然喺度，就冇嗰件事咯。 哦，就 好多， 佢就唔俾 好多呢啲嘢。 系啦， 你系咪做啲乜嘢啊？其实人哋要咁婉转去拒绝你，你有冇做啲乜嘢？ 我相信系当时佢一时之快系应承咗我，之后可能同啲纹身师倾翻， 冇位喎。 你要我同呢啲新仔系啦，你要同我啲新仔摆埋同一间铺 哦。 系啊， 因为佢哋其实都有佢哋嘅圈子、佢哋嘅地位、佢哋嘅 文化啦， 系啦嘅嘢噶。我以前睇过就系、MTV 佢哋有一啲纪录片咧，讲紧啲纹身师，其实佢哋。的确有少少似 rapper， 有帮派，即系有派别。 有澳洲你系讲紧系飞车党嗰扎啦， 系啦，即系有派别之分嘅。 嗰啲哈利啊， 好，我哋不如下一节再讲佢嘅派别。 好， 系。